赤壁大战即将到来之前，在东吴有这么一场群英会，周瑜由叶圣兰扮演，蒋干由萧长华扮演。 兄弟，来看大杯子后，